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A journey of 1,000 miles begins with a single step. Relax, be patient, and enjoy yourself. Learning English should be fun. No pains, no gains. Practice makes perfect. 英语 PK 牌，大家学起来。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the most entertaining online English study show Going for Gold. Live on am774.com. Learn English free, fun, and fast. Ladies and gentlemen, join our workshop. 最生动的在线英语学习，最酷最地道的英语表达，最强的外教团队，带给你每日新鲜的轻松英语课堂。英语 PK 台 Going for Gold. Every day, 2 p.m. Live on am774.com. Live now.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欢迎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今天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牛油果傅妈。 来的早不如来得巧， 来得巧。 牛油果傅妈现在都已经登台了，是谁怎么知道的呀？ 嗯， 同学们说的啊，在直播间，欢迎各位同学登录到我们的在线直播间，和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学习。有没有发现这开始曲音乐 jingle 似曾相识，还有一种怀旧感，是吧？ 特别怀旧，特别经典，而且特别温馨。 是，我发现了，在旧版啊，我们的 jingles 开始曲特别适合我们节目的风格。 嗯， 一到下午两点。就得有打鸡血的感觉。 哎呦我的妈呀，这够入戏的啊。 是吧，就得有打鸡血的感觉。 对，没错。所以呢，咱们今儿打完鸡血，那打汁是吧。 好，开始啊，今天我们的词根词缀背单词。大家赶紧醒一醒，每周一课，每月有好多好多的积累。 嗯， 我们来看一看以 O 打头的这些前缀啊，开始进入到课堂的主题。上一次呢咱们学了啊，赶紧把这稿撑开哈。 对。 OUT, out。 嗯，这个 out out 啊，这个前缀呢，它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表示出外面，还有一个表示的是超出圣书。那您能感觉到这两层其实有一些联系，那就是从一个实体的像比较抽象的概念进行衍生。 是的，我们马上来复习一下上一周呢学过的这些前缀加上词根的组合。 嗯， 一个在户外的单词怎么说？ Outdoor, 对了 ，outdoor, 门打开就是出门外出去外面户外的， 没错。所以我们说户外运动怎么说呢 ？Outdoor activities, outside 这个词儿啊，它是一个副词，表示的是在外面地。 嗯 ，side 边上 ，outside 边上， 边上 边去， 那就出去了 啊，就是在外面了。 对，还有像这个 outward。啊，表示的意思是外面的，因为 WARD 表示方向。 是的 ,WARD, 方向。那 outward 就是去外面方向的。 那就是往外走， 嗯， 外面的。 您看这下面一个词啊， 嗯， 咱们上周刚学，昨天的美文课我们就遇到了同样的词了。 嗯 ,outbound。 嗯， 这个 bound 是边界吧。 没错，所以在边界的外面那就是开往外地的。开往外国的。 对，昨儿个我们学了一个单词叫 eastbound。 eastbound。 那就是开往东边的。 东边的呗。 哎，嗯，是驶往东边的，开往东边的。 昨天咱美文课是欧亨利的小说吧。 没错，哎呦傅老师您这个。 啊，集集都跟。 哎呀， 啊， 粉。好粉儿， 真粉儿， 这是我们的 活粉儿， 真饭。 对对对，其实那个欧亨利的小说啊，有以这个短篇小说著称， 是 尤其他后面的这个突降法和出其不意的这个结局， 嗯， 让大家会觉得就是非常美，而且很有震撼力。 是啊，为了表达对傅妈的感谢，瞧您瞧，我们今儿词汇课不也是以 O 打头的词吗？ 哎，啊，太好，欧亨利吗？ 有一种哈，啊，让我们的这个历史老师来教了语文课的感觉，还客串了一下， 客串一下， 非常好。以后傅妈也多给我们讲讲哈，啊。 哎，好。 文化人嘛。来看下一个词啊，叫 outbreak、 嗯、啊，这个词儿呢表示的是战争或怒气的爆发或突然的发生。 是的啊， break 本身它就有一种打破的意思啊，突然打破爆发、 嗯，没错， 所以战争、怒气的爆发、突然发生都是这个词。 再来看下一个单词，叫的 outcome。 come 是来，也表示出来 啊，就突然间就来了，来了之后怎么样了呢？那就是结果啊、成果啊或出路。 outgoing， going 是走， out 是往外面走， outgoing 啊，心理啊、什么情绪啊都往外面走，它不藏着、嗯、不掖着。 哎，所以您看，对人友好的、开朗的、乐于助人的，都是这感觉。 对，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即将离职的。 那即将走了，这不就离职了吗？ 对，这个是最形象的了、啊、 最形象的 outgoing。 但是我们平时用的多的、嗯、还是乐观、开朗、乐于助人的。 没错。我们再来看 out 这个前缀第二个含义啊，表示的是超出或者是胜出。来看这个单词，叫的 outbrave。 嗯 ，outbrave， 嗯 brave， 勇敢的。 对，所以您看看这词儿，就是已经超过了普通的勇敢了，那就是在勇气上超过谁谁谁。 哎，这词儿啊，听着就是满满的力量。 嗯，其实这个勇气啊，或者说勇气要超过别人，这也是我们自我成长、归零心态啊，自我的这个革新的一部分。 嗯，真的需要勇气去面对流言蜚语。嗯、 哎，没错。 啊，歌词记得666。 特好，嗯 ，outnumber 啊，在数量上超过，因为 number 啊表示就是数字呗，超过数字了。 数字超过了，那就是数量上已经超越了。 没错，嗯、来看下个单词 ，outrun 这个词儿表示的就是比谁跑得快啊，字面很好理解 ，run 表示的意思是跑 ，out 表示是出，就是比别人跑出去了，比别人快了呗， 比你跑得快啊，比你体重重啊 ，outweigh 啊 ，weigh 啊表示称重。那朋友们注意哈。不要把后面加上一个小 t 啊，它是一个动词，所以是 outweigh、嗯、而不是 outweight。 大家看看，像这种前缀和词根的组合，是不是学到现在越发觉得，嗯，哎，这英文的组词真是赤果果的，有些简单。 是，以前大家背单词呢，觉得这是《延禧攻略》，是不是啊？现在您发现，哎呀妈呀，太简单了 啊！是啊，嗯、觉得。咋那么简单呢？看着啊，只要你能把后面的词根认识，但前提是你还得认识词根才行。 对，所以希望朋友们呢跟着我们英语 PK 台前缀后缀词根慢慢学。 对，想听以前的课啊，很好办，就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嗯、英语 PK 台，我们都为大家准备好了这合集啊，这词霸课的以前的这些前缀呀、啊、词根呢、啊，您都可以回复词根词缀，或者是回复单词。就可以收到我们的合集了。 行，那就先关注咱们的 PK 台公众号 英语 PK 台， 记住了啊， 名 对，五个字啊，英语 PK 台，完了再回复什么， 对， 单词嗯，您快听听啊。 好，嗯，来说说今天我们同样是 O 打头的这个前缀呢，叫做 over。 好， 其实 over 本身也有多少意思啊，有挺多意思的 啊。大家最清楚的就是完了。 对，以前看那个什么港剧的时候 啊啊， 就说什么 over sir。 哎，对，没错 ，over sir。 汇报完了以后都是 over。 最先学会跟着电视学会的就是这个单词。 对 ，over。 还有咱打游戏的时候死了 ，game over。 game over、嗯。是的 ，over 有好些意思，除了结束之外呢，还能表示在什么上面。 嗯。还有表示的是什么超过啊，还有反转，好多意思呢。 是，那么他在做前缀的时候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总结的是三种意思。 嗯， 三种啊。嗯，第一种就是表示 过分或者是超过， 也有就是前面 out 的那一层意思。 对， 他超越了，他胜出了，他过了。 嗯，不过与其我们说呢 out 啊，更多的是一种具体化的，是吧？这个 over 啊，更多的呢，它是一种量上的，或者是这种我们说可计算的这种范围上的东西的超过。 哦、可计算的， 对 啊，范围上的东西啊。我们在说到这些前缀的时候，大家应该在我们的聊天区当中， 嗯， 哎，动动小指。 嗯， 手指， 嗯， 把这些你能想到的第一时间的那些 over， 对 over 开始的词语写一写啊， 哎，真是， 嗯，把自己的这个词汇搜一搜啊，嗯、 是 词汇库里搜一搜，你不搜它就那就淹没了。 啊、对，您库里啊没有的话，咱不有讲义吗？您抄上也行啊，对吧？ 是吧？啊，来，看、嗯，谁能想到 over 打头的有哪些词语？ 哎呦，我看咱一同学说了 oversize。 非常好。虽然不在我们的讲稿里，但这个词我们必须得拿出来讲一下。 没错 ，oversize， 来驸马讲。 好，这个 size 呢，表示的意思就是 尺寸、 尺码。over 咱们看呢，表示超过或者是过分，对不对？ 对。 所以 oversize 就是码怎么样啊？ 过大了。 哎，过大了， 偏大了。 对，所以您说我本来穿的是 XS 码。 XS 有点小哈、啊， 真袖珍呢。 好好说啊，我可能穿的是 L 码，对不对？ 哎、 结果呢，金子老师给我买了一个XXX L 码。 哎，我这不是想让你 睡袍啊， 有点范儿嘛， 有点范儿。我觉得 这都得流行穿 oversize。 哦，行，太时尚了。所以你看，这就是码忒大了 ，oversize、 哎、过大了， 对， 完全就不合身了。 没错， 叫 oversize。 哎呦，这词儿补的真好。 嗯，是。嗯、来了，橙子说 over here。 嗯 ，over here， overlook， 这个 over 看 over 听，哎，它也是那个意思。 没错，没错。 哎，它也有。 嗯。就超过后面加那个动词的含义。 对，明明看着吧，overlook 啊，上面看去了。 那您说这是怎么个看法 啊？怎么个看吗 ？overlook 就上面看了， 上面就随便瞟一瞟， 哎，就随便看一看，往上面看过去。 对，那咱们现在呢，就回到我们的讲稿，我们先来看看这四个最重要的单词它是怎么分析的。 第一个词 overcharge， 首先来看一个很重要的点。charge 这个词儿呢，您记住了，做动词表示就收费的意思。 给大家拼写一下， 嗯 ，charge， 对 ，charge 这词儿呢，表示收费。那我们往前去看 ，over 啊，这个前缀表示超过，所以您发现没有，这词儿就是收的那个钱呐，忒多了。超过了那个应该收的那个价了。 嗯 ，charge 是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收费的单词。 嗯嗯， 向某人收取费用就是 charge。 charge somebody 哎。哎 ，charge somebody some money 之类的。 没错。 那前面加上 over， 好了，不得了了，这量呢就过了。 对，我曾经看过一个这个访谈节目哈，说一明星特别喜欢逛早市，然后他说：“哟，这菜价怎么这么贵呀？一天到晚的。”结果呢，跟他们那个。朋友聊天说人家一看你是明星就多收你钱了， 就漫天要价了、 啊、知道你有钱。所以你看 overcharge 就是我们说的要价过高，漫天要价。 它是一个动词吧？ 动词。 那么它的这个读音就是 overcharge， 重音在后面。 对， overcharge。 嗯， 要。那这个词当然它还是跟 charge 有相同的用法。 对， 就是 charge somebody for something。 嗯，管谁要什么东西、 哎、 要什么钱， 管谁要钱。 对，没错。 注意了，别让他们多收饮料费。 嗯， make sure they don't overcharge you for the drinks。 那我们来看它的结构啊，管谁要什么东西的钱，一定是 overcharge somebody for something 这个结构。 是的、嗯、所以 charge somebody for something 也是这个结构。 哎，就是管谁要东西的 钱、啊、 对， 管谁多要钱、 嗯、 管谁要钱都是这个结构。 对， charge somebody for something。 那今天老师有个问题了，这里说的呢是这个别让他们多收饮料钱，是他们主动收咱们钱，对不对？ 对啊 ，they charge 我们啊。 行，那我想说的是，我们被多收钱了，这怎么用呢？ 就是说 ，we were overcharged by， 比如说我们被多收了五块钱， 嗯 ，by 5 yuan。 啊，明白了。 对， 所以后面那个 by 要接上钱。就是被多收了多少钱儿？ 对，就是你被、 嗯、 当然可以被啊， 对， 你被别人多收钱了呀。 be overcharged by 几块钱， 对， 多少元。 那我在来咱电台的路上呢也查了字典啊，这个 overcharged by 后面也可以加钱儿，也可以加 somebody， 你看被谁多收钱了，或者说被多收了多少钱一样的。 哦、嗯、we were overcharged by 驸马、 哎、 我们被驸妈 黑了。 黑就是这个词、啊、 是这意思吗？ 你讲 overcharge 真的有点那黑的意思哈、啊。 哎，真有。你想本来不应该收五块钱， 对， 你非得收你五块，不黑黑黑也 对。对，就有点被黑 了。如果说你说 overcharge 的 by 谁，或者是 by 太多钱、 嗯、 可能就得被黑了。 对，这以后能不能别举我这个例子了，这个光辉的形象被您一点点的蚕食。 我没有说多少，可是那黑子是驸马自己说的。 行吧， 又给自己挖一坑掉进去了。 没有说。We were overcharged by, 多少钱？多少钱嘛，哎，就是多少钱，那就这个意思。 对，没错没错。 OK, 好，这就是 overcharge。来了，同学们也说了一个单词叫做 overprice。怎么样这个词？ 哎，这个词特别的好。其实我们自己可以分析一下前面和后面也是一个多哇怎么怎么样的情况。 Price, 本来也是价格。 对。 Overprice, 也就是。 仔细的分析啊 ,price 表示的就是收费。 对， 所以其实还是就是说价儿飙高了这个意思。 对，价格飙高了。 嗯， 哎，我觉得大家这个联想特别好啊。 对对， 因为你的联想呢，实际上也促进了同学们跟你一起在课堂上的同学们的一些思考。 哎，我觉得特好。 林小溪说让人给坑了。对，如果他 overcharge 太多，确实有坑的意思。 对，没错， 是吧？ 哈， 还有哪个同学我可以看一下？哎啊 ，Morning Star 说 overconfident。 哎呀，这个词特好， 真好。叫什么？ 自负。 哎，我正准备说过于自信呢，马上就总结更好了。 对，那朋友们您注意哈，这个单词啊，还有一个拼写方式呢，叫做 self confident 啊，这个词就表示是自信了。 自信。 但是如果我们用的是 over confident， 这就是自负，就太自信了， 已经目中无 人了。哎，所以我们说那个 self centered 就是那种感觉， 是 太以自我为中心了。 他还说了另外一个单词叫 overcook。这个也很好， 哎，这词儿特好， 烧什么东西，煮什么东西，哎，结果给煮过了。 对，你像我们家有一亲戚哈，炸馒头片啊，咱不说是谁了啊，就炸馒头片必须有一面得黑，不黑，他就认为这馒头片没熟。 哦， 啊， 这馒头不已经就是熟的吗？ 因为上面会裹一层鸡蛋，他就觉得那必须给它炸黑了。 哦， 很有意思， 炸太黑了。 对，所以哎呦，你这炸糊了，炸过了，就是 overcooked。 对 ，overcooked 就过度烹饪了。 哎，对对， 真好。哎呀，我觉得大家的这些词语真的比我们的讲稿还好呢。 对，J.K. Wu 啊，要注意一下 self confident 这个单词，那个 self 和 confident 它的中间要有一个连字符， 小的连字符。 哎，对对 ，self confident， 对， 或者是 self confidence， 对，没错， 很好。这是第一个单词 overcharge， 大家都掌握了。 是， 我们看下一个 overestimate。 好 ，estimate 啊，这个词儿呢，表示的意思就是估计或估算的意思。 来给大家拼写一下啊，照顾一些这个初级的同学。estimate。 对，那朋友们您注意哈，在这个单词当中啊，其实它还是有词根的，因为 estimate 它本身就是一个单词儿。 那怎么分析一下呢？ 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个我们看一下中间就是 st， 找到了没有 ？st。ST 它其实就是以前我们讲过的表示站立这样的意思。 对 ,stand,sit, 都有这个词根在里面。 对。那么后面呢我们看到有个 MAT, 找到了吧，它其实表示的是人数量这样的意思。 MAT 表示人和数量。 哎，所以我们说 classmate, 是不是就是同学呀这个意思，同班同学，对吧？ 对。 那么中间那个 I 大家注意是将两个词根进行连着的一个小符号。 哦， 哎，所以就像一条线一样啊，把这两个词根穿起来，那前面的 e 呢就是出的意思。 哦， 哎，所以言外之意就是让那些站着的人出来，那干嘛呀，就是让他们来出来吧，都过来吧，看看你们有多少，这样 来算一算， 算一算， 来估计估计， 哎，都站起来算一算看一看。那前面的 over 表示的是 over 是表示超过了， 那不就是算的过多了， 那就是过分估计了， 高估了， 高估了。这个词真好啊，可以说是词中词。你看，我们还学到了 estimate 里面的 st 是站立 ，mate 表什么人，站着数人出来数，那就是估计。 对，所以这是词中词，叠中叠，对吧？ 同学们说炸透了，哎，不好意思，说的是可能是那个糊的， 炸透了，什么炸透了？ 不好意思， 你怎么了？ 说那个 瓢了， 你的那个，就是你 我那馒头片， 就你那馒头片，讨厌， 那馒头 片 搞的， 馒头 片说我干嘛？ 这馒头片说馒头片炸透了啊！大家思绪也真是飞跃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高估啊，在我们的人类发展过程当中，真的，其实它酿造了很多的灾难。我们总是高估自己的能力，总是高估了人和自然的一个平衡， 那种关系， 哎，所以最后你发现好多的大祸 天灾人祸都是高估盲目自信而导致的。 是，所以啊，这人因为估嘛，是人估出来的， 人估出来的， 他既可能高估也可能低估。 对， 所以说什么时候能评估一下，这是个能力。 那就是 estimate。 哎，这是个能力。 对对对。 然后马上来看例句哈，说看高估人的时候特别多。哎呦，他们提拔他的时候啊，高估了他的能力。They overestimated his ability when they promoted him。 我们先来看这个例句当中哈 ，when they promoted him， 这个 promote 啊，表示的就是提拔的意思。所以这个词儿大家一定要记住 ，promote 提拔。那这个提拔的时候怎么样他的能力呢？高估其能力就是 overestimate one's ability。啊，就是高估某人的能力。 所以这个词呢好记也好用。 嗯， 你看您高估能力就直接接 overestimate one's ability， 就是高估能力。 对，没错。那你比如说高估某人的理解力呢， overestimate one's understanding ability。 对，没错，可以是吧。 是的。 嗯， 所以它这个 overestimate 的意思它就是estimate something to be larger, better, more importantthan it really is 啊，就比它实际的啊什么重要性啊等等要高估了。 对， 嗯， 那我们生活当中通常会说啊，说哎呀，某些东西的重要性啊，那是无法估量的。 某些东西的重要性怎么说呢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things,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findings。 嗯，那不能被高估呢 ？Cannot be。Overestimated， 明白了。所以我们既可以用主动的形式 overestimate something， 也可以是被高估。 就是说它是无法充分估量的， 那就是太大了，太多了。 对，cannot be overestimate 等于 is very great。 对，朋友们，在我们的口语和写作当中啊，希望您可以用一用，对吧？这个其实就是反义法，什么东西太多了啊，你不要说什么 too much 啊等等，你用这个无法估计，非常有文采。 学会加上前缀来用词，能省好多笔墨呢。 对，没错，你像晶晶老师，在这个课堂啊，经常的黑我，哎，我可以说他黑我的能力是无法估计的。 Cannot be overestimated 一句洗刷驸马所有这些年的冤屈。 哎呀，人生完整了 多么爽快啊驸马。 然后您那个 the second round 又开始了的。 没事啊，你没关系啊，韩老师表扬我没事的， 韩老师， 我们都是良性循环。 说实话，朋友们，我感觉到韩老师现在已经上到 C 位了。 哎，可不啊， 是吧？在咱俩中间嘛，C 位了。 韩老师是真正的 C 位出道了 ，C 位出道， Overestimate， 说到这个，就没个准信儿，就没个准话， 可不是吗 ？Overestimate， 都吹捧吹捧吹捧，都吹捧上天了都，像飞上天和浮云肩并肩了都。 哦，不是，那是给你人生的方向。 好，来看下一个词。Overpay。 那刚才呢我们给您讲过的一个词儿叫 overcharge 啊，就是过高的要价， 那个是收费吧 charge。 哎，这个呢您看看 pay 表示的是付款， 付钱， 那就是 overpay， 多付款多付钱了。 前一个呢是别人找您多要了， 这个呢是您给人家多多的钱了。 哎，您给付多了， 对， 多付款了。五块钱的东西您给了500 overpay。 没错没错， 这词生活中怎么用啊？生活中没什么用就是 overpay。 因为我觉得大家要回避这个用法，对吧？ overpay 也是哈，花多了好像不是什么好事哈。 对，没错没错。 to pay somebody too much or pay somebody more than their work or worth。 对，超过了它的使用价值或绝对价值，对吧？ 同学们都说了，富妈是 Z 位。 天哪， 你是 Y 位。 我 对，那个是 Z、Z 位。 这有什么？ 最后的那一个。 哦，最后一位哈，我不出镜算了。 X Y Z。 哦， 您是属于只有风声。 没有雨声， 没有雷，没有雷，不见雷电，只有风声，不见雷电。 大家开心就好。 真人不露相啊。Overpay、嗯、就这个词。 对对对， 好， 没错， Overpay。 再来一个啊、Overproduction。 嗯呀，这词可得给大家好好讲讲了啊。我们先来看中间一个单词叫做 production。这词表示的是生产力词，因为它其实有个动词呢，就是 produce， 对不对？ 正准备说呢、要把这个动词形式先说出来给大家明白明白。 嗯嗯， 制造生产 produce、 对， 来拼写一下哦。 P-R-O-D-U-C-E。 对，没错。那这个 production 啊，其实就是动词 produce， 它的一个名词派生，把后面的 C-E 啊换一换，变成 C-T-I-O-N 就行了。 哦，所以 produce 是生产， 对 啊， production 是生产的名词形式。 对，那我们再来看前面的 over 啊，表示就是多，量多了。您看看是不是就是生产的东西太多了？ 生产过多了、生产都超过了， 那就是我们说的生产过剩。 哦，生产过剩了。 对， To produce more of something than it is wanted or needed， 早已超过大家对于产品的需求量了。 嗯，过多的生产和过度生产。 对， 好，大家发现了 over 这个前缀好用吗？ 嗯， 好用， 挺好使的。 嗯，但是呢，不能随便用。 嗯， 您得用在您见过的那些词儿上。 哦，就是不是说 over 的后面随便接动词都能使。 不是说我知道这词儿叫过分超过、我想一个词我就给它加上去。这您就成造词人了。 对，就是不能 freestyle 是吧？ 对，这个地方暂时还不可以。 明白了 啊。所以说您看 overcharge, overestimate, overpay, overproduction， 见到了，好，以后啊放心大胆的用就行了。 对，没错。那另外呢，我觉得这些词哈，它背后都有一些生活的原理，像以后我们如果去进行生产经营的话，您必须要了解市场，要了解消费者的需求，还要了解过去现在，要预测未来的需求。如果您和市场的需求是背离的，那可能就会出现 overproduction， 您这东西生产那么多卖不出去、不砸自个儿手里吗？ 是。 嗯， 好了，我们刚刚说到要把自己造词儿的事情，咱们的聊天室同学就说了，哎呀，我一直不知道啊。 Morning Star 说，像这种前缀适不适合自己造词啊？您比如说 overtalk, overwrite， 说多了，写多了， 哎， overclean。 其实有一些词我觉得哈，就是您能想到的一些简单的词叫 over， 在英语单词当中还都是有的。你像这个 overtalk 啊，它其实就表示的是话说多。 对， overtalk， 对吧？ 说多了。 对，但你像那个 overwrite 等等，可能就要斟酌一下嘛。 但那个 overclean 这词儿是没有的。 哎，也没有那个词。 没有 overclean 这个意思。 对，不过呢，我个人觉得哈，就是英语它很可爱的地方呢，就是它的延展性和包容性。 对 啊，那我相信可能以前也没有 overtalk 这个词，它就用多了，或者文学家在自己的作品当中为了凸显一种幽默感呀等等，哎，它慢慢就用之后被大家所接受，慢慢就形成了语言的习惯。 对，所以说呢，造词也不能 overdo。 哎，没错， 也不能做多了， 做多了， 做头了，凡事要什么？是要 skirt 而止。 好吧， 要 skirt 而止，而止， 大家知道的。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用我们常见的、您见过人家用的词儿，可能会更好一些吧。 好。Overhead, overwrite, overtake， 是现在大家都这个思路都打开了哈、越来越多的词语了。很多您在课堂上见过的词，以后生活中您能用得上的。 没错。刚才呢为您所讲的是 over 啊，这个前缀第一个用法表示过分、超过，它更多强调的是数量或程度上的超过。 数量或程度上的超过。好了，我们来看。Over 在做介词的时候呢，其实它的本意就是在什么的上面。 没错。Over 做介词、 在什么的上面。 那看来 over 这个词前缀也可以表示这样的含义了。 是啊。你看 over the desk 在桌子上面。 哎，对。 Over the table 在桌子上面。 没错没错， 是吧？就是在什么的上面。所以在什么之上也是它的一个主要的意思，那后面呢也能跟不同的词根组成在什么什么什么之上的意思。 那我们首先呢来看第一个单词啊，它叫做 overcoat。 那这个词儿由于是个名词，所以我们把重音放在第一音节上。 对，